孔融让梨。孔融四岁了，一天他和哥哥弟弟在院子里玩捉迷藏，忽然闻到了一股香甜的味道，原来是爸爸的朋友来了，还提着一篮黄灿灿的梨子。孩子们快来吃梨了，妈妈在屋子里喊。妈妈端着梨走到了孔融的面前，孔融想了想，挑了一个最小的梨子。爸爸妈妈都很奇怪，问道，孩子，你怎么挑最小的梨子呢？孔融说，我的年纪最小，应该吃小的，大的给爸爸妈妈和哥哥吃才对。爸爸又问，弟弟的年纪比你小，弟弟应该吃最小的呀。孔融笑了笑，我是哥哥，弟弟年纪比我小，我要让着弟弟。爸爸妈妈都非常的高兴，夸赞孔融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。